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本来小五是可以通过瞬移来闪躲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在他内心之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不用闪躲，而小五也下意识这么做了。当他醒悟过来再想施展魂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密集的黄色光点瞬间冲入小五身体周围的金红色光芒。令双方同时吃惊的是，那黄色光点刚一进入小五周身的护体光芒时，就像飞蛾扑火一般有去无回，不但没有产生半分作用，反而令小五身体周围的金红色光芒大炽，由原本的三寸变成了尺余厚度，一瞬间就将那些攻击到他的光芒全部毁灭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极为特殊的气息从小五身上骤然释放而出，那金红色光芒瞬间暴涨，虽然随着距离的扩散淡化着，但也轻而易举地将他的对手笼罩其中。比赛场地内的裁判也被这层光芒笼罩在内，但他却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。可小五的对手却不一样，在那金红色的光芒笼罩之下，他只觉得自己就像是在面对着一位封号斗罗，全身的魂力瞬间失去了作用，手中的太阳花也在光芒之中悄然枯萎凋谢。小五也愣住了，眼前的情况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出手，而随着对手手中太阳花的凋谢，他体内的那股热流也缓缓消失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部化为乌有，绚丽的金红色光晕也随之消失了。比赛正常开始，却诡异结束。和第一场比赛火爆的场面相比，这场给人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的感觉。小五不过是一名魂尊，却连败两名魂宗，震慑全场。当小五有些茫然的时候，唐三细微的声音却在他耳边响起， 无论是谁问你都不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金红色光芒，保持沉默和神秘感，其他的交给我来处理。 与此同时，贵宾席上也是一阵议论，雪夜大帝惊讶地看向宁风致，宁风致却向他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也不知道那金红色的光芒是什么。 没想到这史莱克学院居然还有一个拥有魂骨的人，这应该是他们隐藏的实力。 雪夜大帝和宁风致都流露出了赞同的神色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显然是最好的解释。小五并没有使用任何魂导器，而那金红色光芒显然也不是魂导器所拥有的能力，用魂骨的技能来解释无疑最为合理。 哎呀，只是这魂骨的技能未免太强大了一些，居然可以令对手的武魂瞬间凋谢，看上去在魂力的创伤上，这个巴拉克学院的学员比上一个还要严重一些。 哈，陛下有所不知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小五那个魂技应该是有针对性的，并不是对任何武魂都有效，或许只有植物系的武魂会被他魂骨的这个能力所克制，甚至范围还会更小。 我和宁宗主的看法一样，这应该是一块十分普通的魂骨，只不过适逢其会才发挥出了作用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 比赛场中的裁判对于小五的金红色光芒自然是充满了疑惑，上前询问，小五却什么也不肯说。无奈之下，裁判也只得将评判权交给评审席。而此时雪夜大帝三人已经做出了判断，在他们看来，小五不肯说也很正常，毕竟谁会承认自己身上有块魂骨呢？这场比赛的胜利毫无疑问判给了史莱克学院，小五两连胜，比赛继续。令史莱克学院有些哭笑不得的是，巴拉克学院后面的学员实力明显无法和前面两人相比，小五又连败了三人才耗尽魂力下台。之后上场的几名巴拉克学员的队员再也没有40级以上的魂宗，小五的完美表现无疑盖过了之前出场的两大场比赛的学院队员， 五连胜的成绩也将他的个人战绩暂时排到了最高的位置。小五下场，唐三紧接着踏入了比赛场地。而巴拉克学院因为小五下场而放松的情绪，骤然随着唐三武魂的释放，彻底陷入了冰点。黄黄紫黑四个魂环同时出现，那黑色魂环深邃的光芒令巴拉克学院最后两名学员彻底失去了斗志。唐三甚至没有动手，巴拉克学院就已经主动认输。毕竟比赛才刚刚开始，巴拉克学院的带队老师可不希望在明天的比赛中无可用之人。史莱克学院同样是出场了两个人就解决了战斗，但从场面上来看却比赤火学院要更胜一筹了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火舞看着唐三的目光也变得越发凌厉起来。吃了两根恢复大香肠，小舞的魂力徐徐恢复，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拉住了回到队伍中的唐三。 哥，刚才我身上的光芒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知道？ 唐三微笑点头，在他耳边把自己的判断说了一遍。小五这才恍然大悟，探手入怀，摸了摸一直揣在怀中的相思断肠红。 确实，刚才那股热流正是从胸口涌入我体内的。 第一轮晋级赛对于史莱克学院是完美的，真正显露实力的只有小五一个人，却彻底的解决了比赛。除了四元素学院以外的其他学院，最多也只是得知了史莱克学院拥有一个配备了万年魂环的怪物而已。在之后的比赛中，从天斗城出现的另外三支队伍也分别取得了胜利。五所代表天斗帝国的魂师学院全胜的战绩令雪夜大帝大为满意，当场表示奖赏今日所有获胜学院各一千金魂币，失败的学院也有500金魂币的奖励。第一天比赛结束之后，各学院院长上台抽签。史莱克学院的运气不太好，在第二天的比赛中，他们抽取到的对手正是在第一场比赛中大出风头的赤火学院。虽然是循环赛，每个学院都会碰到，但这么早就碰到赤火学院，无疑令双方的队员都产生了一些心理波动。回到营地之中，小五先回自己房间休息了，明天还有比赛，他今天消耗了不少魂力，必须尽快恢复过来。绛珠陪着他一起，凭借绛珠的武魂能够让小五的恢复速度变得更快。而大师将史莱克学院的其他学员们聚集在一起。 明天你们的对手是赤火学院，你们认为应该以怎样的阵容迎战？ 大师，赤火学院的实力虽然不俗，但他们其实在四元素学院中却是最弱的一个，只有火无双和火舞两个人比较强，其他人很难对我们造成威胁。按照今天比赛的情况来看，火无双和火舞兄妹至少有一个人会排在前面，尽可能获胜，而其他队员应该都是用来消耗我方魂力的。不如让我第一个出战，小三收尾，这样完全可以保证必胜。 慕白说的不错，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提醒你们，预选赛毕竟是预选赛，哪怕是现在的晋级赛，各支队伍也未必会用出全力，并不是只有我们才会隐藏实力，别人也同样会用这样的方法。你们史莱克七怪七个人中有两名辅助魂师，其他人实力相对均衡，唐三和慕白略微突出一些。你们来参加比赛，不只是要拿名次，更重要的是锻炼，锻炼实力和心态。你们能想到的，对手自然也能想到。今天我要教给你们的，就是出其不意，不按常理出牌，才更容易打破对手的节奏。所以明日一战，小三第一个出场，接下来是马红俊、朱竹清、小五和慕白。 现在大师只是念出了五个名字，显然这是他认为完全可以获胜的阵容了。五人之中只有马红俊未曾出场过，这次派他出阵，大师自有目的。预选赛时马红俊一直没能出场比赛，大师给他的任务是苦练，此时才开始实战。 大师认为让他与外界的对手战斗来寻找比赛的节奏，总比总决赛中再开始的要好。晋级赛的节奏比预选赛要快得多，没有普通的观众，要的只是比赛结果，去掉了那些繁琐的过程，观众的喧嚣，反而让魂师们更容易发挥出自己的实力。史莱克学院和赤火学院的比赛在第五场，比赛还没开始，唐三就已经感觉到不远处有一道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炽热目光。唐三没有去看活物，他也不想表现得如何嚣张，只是平静地观看着场上的比赛。尤其是神风学院和雷霆学院，这两个学院是他们之前并没有碰到过的，唐三必须要仔细观察。通过观察，唐三发现除了四元素学院之外，还有两支学院的实力也很强，一支名叫希拉斯学院，一支名叫植物学院。希拉斯学院还好，看上去和四元素学院的实力差不多，拥有三名40级以上级别的学员。而那植物学院，唐三就有些看不懂了。这植物学院的所有参赛队员拥有的都是植物武魂，而且都是一些极为怪异的植物。开赛至今，他们也只是出场过三名队员而已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碰到强大的对手。他们出场的队员虽然都是30多级，可唐三却看出这植物学院出场的队员竟然都是控制系魂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遇到40级以上的对手，他们也并不吃亏。就凭借三名30多级的魂尊级学员，他们在已经结束的比赛中获得了两连胜的好成绩。植物学院表现得很低调，他们的魂技也并不绚丽，但越是这样，唐三越觉得他们不简单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